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铁锁之上，唐三和七长老正打得不可开交，七长老身上亮起的第七魂环说明唐三的功力不容小觑。只见唐三轻巧地翻身落在铁锁桥上，而右臂已经完全被金色蓝银草所包覆，随着每一次呼吸，他手臂上的金色都会增强几分。此时打通了奇经八脉的好处就逐渐显现出来，唐三的魂力当然不可能和七长老相比，但他的恢复速度却比任何人都要强。再次展现着第五魂技，他的脸上并没有任何一丝疲惫的感觉，依旧是精神奕奕。当然这也和他自身的精神力已经成长到相当强大的程度有关。昊天宗的每个人都在注视着唐三，难道他就要凭借自己的第五魂技与同时使用第六、第七两大魂技的七长老相对抗吗？ 这第七魂技一向被誉为质变魂技，昊天锤的气魂真身威力更是极其恐怖啊，唐三这次肯定招架不住了。 是啊，武魂分身的情况下，唐三需要面对的将是两个气魂真身，他怎么可能支撑得住？ 没有人会相信这种情况下唐三还能够支撑得住七长老的攻击。此时七长老的脸色有些凝重，在这铁锁桥上，虽然唐三无法施展第四魂技蓝银囚笼，但是对这位七长老的限制却更大，每一次发力都要格外小心，唯恐铁锁桥坚持不住。唐三给他的压力比他想象中还要大，尤其是他背后那八根晶莹剔透的长矛，七长老分明能够感觉到，如果自己被刺中，恐怕立刻就要溃败。庞大的魂力开始在他手中双锤处凝聚，如果他能够施展全力，这气魂真身只不过是一瞬间就能够展现，但他现在被限制在四成魂力，想要使用这个魂技就需要蓄力。双方同时蓄力，他有绝对的把握在这种情况下战胜唐三。凝重的气息升起，唐三的瞳孔逐渐收缩，他知道这一战的成败在此一举。昊天锤强大的压迫力已经令脚下的铁锁桥剧烈地颤抖着，似乎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 气魂真身可不像之前的那些技能可以让我涉险闪躲，而且对手施展的还是两个气魂真身，就更无法轻易闪开了，恐怕我不想使用的技能还是要用，就算只是用四成魂力，七长老的魂技也占据了太大的优势，更何况他那四成魂力是源源不断的四成魂力，根本就不怕消耗，但我不懂。 七长老， 唐三脸上的神识已经越发凝重起来，七长老几乎是下意识的目光凝聚向他。在七长老的意识中，这显然是唐三认输的最佳时刻，只要唐三认输，他就会表示自己已经多调动了一些魂力，以平手来完结这场比试，这样一来既显示了自己的实力，也达成了二长老的意思。但是迎接他的并非唐三认输的话语，而是两道澄澈的蓝光。悬崖边所有人都清晰地看到，两道浓郁的蓝光从唐三双眼之中喷吐而出，几乎是一瞬间就到了七长老的面前。 不好，气魂真身还没有完全凝聚成型，但唐三现在的招数绝不是我身体周围的魂力场所能抵御的，更不是能用身体硬扛的。 危机之下，七长老已经顾不得之前的约定了，魂力瞬间爆发，气魂真身在一瞬间就达到了顶峰，左手锤一横挡在自己面前，右手锤已经下意识地挥了出去。任何人在遇到危险时都会下意识地保护自己，当七长老意识到自己挥出的一锤是全力发出时，已经来不及了。轰鸣首先在七长老面前响起，剧烈的轰鸣声中，他脚下的铁锁桥寸寸断裂，一圈圈黑色的涟漪在已经赋予了气魂真身的巨大昊天锤上荡漾开来，而七长老的身体也不受控制地向下倒去，而他的另一柄昊天锤上，一股恐怖的黑光瞬间扩散，直奔唐三而来。而就在这时，唐三右臂蓄力的魂技终于已经完成了，金色的蓝银霸王枪带着近乎透明的金光瞬间绽放，一闪而没，与面前冲来的昊天锤气魂真身撞击在一起。 令所有人吃惊的一幕发生，昊天锤气魂真身形成的无比庞大的锤影一透而过，依旧砸向唐三，但颜色却整体暗淡了许多，而那道金光竟然穿透了锤影，带着一道弧线朝着下落的七长老追去。 什么？那小子的第五魂技竟然能够穿透封号斗罗发出的气魂真身？ 太不可思议了，就算七长老仓促之间来不及用出全力，可能也是货真价实的气魂真身呢。 此时没有人有时间去想答案，连唐三自己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其实他又哪里知道自己的这第五魂技在蓝银领域的作用下威力之强，足以与五万年级别的魂环产生的魂技相当。这个第五魂技蓝银霸王枪在施展的时候需要的不仅仅是唐三自身的魂力，同时也是依靠蓝银领域积蓄的蓝银草气息融合而成。尽管在这山巅之上并没有多少蓝银草，但在增幅之下，这个魂技的穿透力还是极其恐怖的。当然这也和那气魂真身并非是在七长老直接的控制下有关，如果是全力控制的昊天锤气魂真身，双方魂力相差如此之大，唐三的蓝银霸王枪是不可能穿透面前黑影的。但是那由昊天锤形成的黑影却并没有消失，巨大的黑影不断在唐三眼前放大，给唐三的第一感觉就是无法闪躲。此时他脚下的铁索桥也已经断裂，整个人朝着下方深渊跌去，可那无比庞大的昊天锤光影却像是长了眼睛一般直追而来，眼看着就已经到了面前，八蛛矛如同骨骼一般在唐三面前收拢，晶莹的蓝银皇瞬间以这骨骼为框架完成了缠绕，将唐三的身体包裹得像一个大茧。当黑光撞上蓝色大茧，唐三的身体已经如同炮弹一般飞了出去，一瞬间就重重地轰击在了对面的山壁之上，完全没入其中。另一边七长老也不好受，身体在半空之中，双手昊天锤交互朝下方轰击，利用恐怖的魂力对下方空气的下压力强行控制着自己身体不至于下坠，同时再次开启第五魂技重力控制，这一次是将自己的身体控制得尽量轻，这样才能凭借不断挥动的昊天锤让自己重新升入山顶。但就在这时，唐三那根蓝银霸王枪却到了。蓝银霸王枪的速度奇快无比，当七长老意识到他穿透了自己的昊天锤气魂真身时，蓝银霸王枪已经到了他面前，就像气魂真身无法闪躲一样，被蓝银霸王枪锁定的七长老也同样无法闪躲，只能中断自己向下挥击的动作，双手掌中昊天锤在胸前一合，挡住了霸王枪的轰击。轰然巨响，无数金色光点在空中爆发，七长老骇然发现自己虽然击碎了那柄霸王枪，可自己的身体也在一股特殊的能量作用下暂时失去了行动的能力，所有正在施展的魂技被完全切断，这才是蓝银霸王枪最霸道的地方。除了恐怖的攻击力以外，当它爆发时会短时间内产生一个蓝银领域场，强行切断对手正在施展的魂技，并且令对手陷入一定时间的呆滞状态。七长老作为封号斗罗实力毋庸置疑，所以在蓝银霸王枪的冲击下，他迟滞的时间只有短短两秒。如果是在平地上，这两秒当然不算什么，可他现在却是处于深渊的半空之中，两柄昊天锤瞬间变成了一柄，而且还是失去了气魂真身效果的一柄，整个人在昊天锤巨大的重量作用下宛如流星赶月一般朝着下方陨落。要知道以他90级以上的魂力，掌中昊天锤的重量已经过了3000斤，在实战气魂真身的时候更是能够达到万斤以上，3000斤的重量瞬间坠落两秒会下降多少距离。岸边只能看到七长老的身体眨眼就没入了云雾之中，消失不见，一道身影飞速朝着山下扑了过去，正是昊天宗宗主唐啸。他当然不是去营救七长老的，封号斗罗哪有那么容易挂掉，他担心的是中了七长老气魂真身的唐三。山壁上被撞出了一个深深的凹陷，唐三的身体足足陷入10米之内，但是当唐啸来到石壁处准备进入凹陷营救唐三时，却正好看到唐三从里面走了出来，背后的八蛛毛收敛，正在向体内融合，蓝银草也一根根地融回体内。唐啸能看到的只有八蛛毛上出现的一些细密裂痕， 除此之外，也只有唐三嘴角处那一抹血迹能够证明他是刚被昊天锤的气魂真身命中过。 小三，你 大伯，我没事，您放心好了。 好弟呀，好弟，你真是调教出了一个小怪物啊。 蓝银草进化为蓝银皇，使得唐三本就已经极其坚韧的身体更增加了无数生命力。在蓝银草和八蛛毛的保护下，唐三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强韧，再加上那气魂真身被他的蓝银霸王枪削弱过一些，他虽然嵌入石壁，但大多数冲击都被进化后的外附魂骨八蛛毛承受了，自身只是受了一点震伤。唯一令唐三有些郁闷的是，至少在一个月内自己是别想再施展八蛛毛了，他需要时间来恢复。唐啸目瞪口呆地看着唐三在自己身边腾身而起，右腿处喷出一股气流，眨眼间他回到了山顶，不禁一阵无语。唐三没有等唐啸就先上来，是因为他的魂力消耗实在太大，需要立刻休息，否则就真的要受伤了。眼看着唐三爬了上来，昊天宗众位长老以及二三代弟子们一个个都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七长老最后时刻在唐三紫极魔瞳逼迫下用出全力，谁都看到了这场比试的胜负已经毋庸置疑。眼看着唐三爬上来，然后旁若无人地盘膝坐下开始修炼，众位长老的目光都显得很怪异，其中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老更是笑出声来。 老七这亏吃得有点大呀，二哥，待会儿拦着他点，可别让他冲动了。 话音未落，七长老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他下坠的虽快，但自身实力毕竟强横，控制住身体后立刻施展技能，利用自身魂力的冲击把自己送到山壁处，攀山而上，这才快速地回来了。但看他气喘吁吁一脸通红的样子，二三代弟子们噤若寒蝉。这个时候谁都怕惹怒这位脾气本就不好的七长老。 那小子呢？不会被我给轰碎了吧？怎么没影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